Hello， 又嚟到不打电影时间啦。首先呢，就同啲100万嘅香港市民讲声对唔住先啦。咁啊，因为呢，即係今次条 trip 呢都嚟得好突然嘅，都係半工作就半留低自己玩啦。咁啊，决定呢条 trip 嗰时呢，其实都未定到呢个游行嘅事嘅。咁如果我喺香港，我一定参与游行嘅，得唔得啊？咁啊，冇办法，始终身在日本就冇办法参与呢个六九反送中游行。咁但係呢，虽然我肉体不在，咁但係精神都係支持嘅。咁喺日本呢，咁我就先嚟喺呢一節嘅不打电影时间呢，就会讲呢个哥斯拉二王者巨兽嘅日本吹替版嘅现场实况报道啊，包括观众反应等等啦。咁另外亦都呢去咗USJ 啦，即係大阪嘅环球影城入面呢，睇咗呢咁啱又係哥斯拉喎，就係、是、哥斯拉对呢个福音战士嘅，嘩，两个即係叫做大嘅 IP 都同暗夜兽明有关嘅，两个点样 VS 法呢，即刻亦都会讲下。另外又会率先讲一套呢韩国嘅恐怖片，被誉为比呢、這个疯人院逐个逐更受歡迎啊，喺當地更有話題，亦都係咧個恐怖指數更高嘅一套恐怖片，叫0.0黑之招魂啊，得唔得？咁啊，呢套戲應該下禮拜先上嘅，不過我去日本前已經睇咗啦，咁啊變咗率先同大家講下。特別在呢套戲咧，都係有呢個神秘學嘅元素，亦都話嘗試用呢個科幻角度咧解釋鬼嘅存在嘅，咁呢個咧都好啱曬我哋 sci-fi 嘅主題嘅，得唔得？好。咁先嚟到日本咧，咁我又照舊夜晚嚇做完嘢，咁啊揾地方睇戲啦。咁我今次就住蘭波嘅，咁啊當然蘭波咧喺蘭波南海蘭波站一出咧就係呢個滔豪啊，滔豪嘅戲院啦，咁就已經有呢、這個哥斯拉二嘅王者巨獸。咁其實呢佢喺日本就5月31日上映嘅，即係講緊呢都係上映咗啱啱一個禮拜，咁就場數都好多，亦都有呢 2D 版同埋日文字幕版同埋呢個日本嘅吹替版，即係呢個日本嘅配音版。 OK， 咁我就特登揀呢個吹替版睇嘅，咁因為呢我本身喺香港睇過啦，呢套戲我上個禮拜都讚過，我自己又好鍾意嘅，咁我想睇下即係日本喂如果配音出嚟個效果點呢，咁同埋究竟即係哥斯拉呢個 brand 喺日本係咩情況呢？咁啊，先嚟就買飛先。咁我買飛嗰下咧，其實都我睇就夜晚7:09嚇，咁買飛嗰下都差唔多七成滿㗎啦。咁好彩我就同一個導演睇嘅啫，兩個人係易買飛啲，咁啊買咗都唔係話好靚嘅位置。咁不過就入到去都知啦，日本嘅戲院普遍係大過香港嘅，咁就算我係偏邊嘅位置咧，都唔會話睇到辛苦，咁兼佢啲座位全部都係即係梯級式嘅，咁啊變咗就點都唔會話俾人哋阻到嘅。咁啊先買飛嗰下就先講下啦，近呢幾年我去日本睇戲咧都係1,000 yen一套戲嘅，咁咧今年我嚟到睇咧。其實上個2018年尾我都睇過，上次我睇《城市獵人》啊嘛，喺京都，都好似京都都係1,800 yen嘅，咁應該4月之後先加價啦，可能嚇令和時代先加，有機會5月後先加。咁而家咧就1,900 yen 一套戲，咁多咗100 yen，即係計翻港紙啊，多咗7.2啦。如果而家叫高水啊，咁例如即係1,900 yen啊，接近130多蚊一套戲㗎啦，咁其實 general 一套正價戲飛咧，其實就一定貴過香港睇嘅，咁呢個都係日本嘅情況啦。咁之前1,800蚊都要100接近30㗎啦，係啦，咁而家都係多7蚊嘅啫，得唔得？咁入到去咧，現場就先講啦，咁都有差唔多7-8成滿啦。咁我睇嗰日應該平日嚟嘅，星期三嘅7:09。咁你喺蘭波旺區，始終都我相信都有一定嘅入場數啦。咁我7-8成都唔係反映到啲乜。咁但我睇到個現象咧，就除咗現場有呢、這個拍拖嘅人啦，上班族之外咧，我就係見到係有長者 即係意思我目測佢嘅年紀咧，應該係日本嘅阿叔啦嚇，或者甚至乎係五六十歲，或者大啲年紀嚇，六十以上嘅。咁佢係長者幾個長者夾埋一齊睇戲。嗱，我又見到呢個現象，咁即係帶出咧，其實哥斯拉呢個 brand 咧，應該係喺日本咧深入民心，亦都動員到咧年長嘅人士入場。咁呢個就即係我做一個主觀判斷啦。OK， 咁至於吹替版、配音版咧，當然我本小弟嘅日語水平啊，相當之低其實嚇。咁但係我就因為即係睇過。荷里活版，咁我基本上知道曬佢講啲乜嘅，咁就純粹宏觀睇翻佢嗰個配音嘅情況咧，咁就大部分都跟翻個口型嘅，雖然大家都知道戲入邊嘅人，就算包括埋平時唔講英文嘅張子怡啦，都會講英文噶嘛，咁但係而家轉做呢個日本配音咧，咁佢都係跟翻個口型變化。好準嘅嚇，又冇話好突兀嘅日語就唔啱個嘴型咁樣，咁呢樣就即係都對日本嘅配音相當有信心啦嚇。咁二來咧，日本嘅吹退版特別在咧，其實佢有佢日本嘅獨立為呢套戲作嘅日本主題曲嚇。咁呢首主題曲咧喺最後出曬字幕，咁其實大家睇都知啦，出曬字幕之後係有段片尾片，就係嗰個反派嗰個恐怖分子啊，你當嗰個將軍啊嚇，咁啊買咗個三頭龍個頭噶嘛，咁然後就完，咁完咗呢度咧都未開燈嘅，係有呢、這個日本吹替版呢個製作嘅工作人員 Mola， 即係包括就係、是配音有配音導演啦，有配音組嘅人員啦，跟住配音嘅配音員啦，然後就另外仲有就係、是做呢、這個日本主題曲嗰個音樂嘅製作人製作單位嗰首歌。等等，咁而播緊呢個工作人員 Mola 嗰時就係播住嗰首日本主題曲啊，咁啊當然要唱日文啦，係嘛？咁而個首歌個感覺好激昂嘅，咁啊都幾配合呢、這個有嗰種特攝嗰種風格啊，好激昂、好熱血嗰只嚇嗰只曲風 ，OK？ 咁我就古仔嘅。即係都上個禮拜都講過啦，我自己係大讚嘅。咁而喺日本睇最大個感受咧，我覺得佢個音響喺個音效呈現咧，咁可能我嗰個戲院唔知係咪新啲定還是勁啲啦。總之就出嚟個感覺係震撼過喺香港睇嘅。咁我在香港咧喺 Cinema City 睇，其實都唔算太差。咁但係出嚟就確實係喺日本，可能個起碼個音量係大啲。咁二來就好似嗰啲你知，即係今次套哥斯拉就好多一啲都幾低頻嘅聲音，尤其是當佢嚇出紅蓮哥斯拉嗰下會咁樣噶嘛，咁嗰啲聲咧喺套日本嘅戲院入邊，我覺得震撼好多。咁三來咧，佢就個畫面銀幕咧，就你遇日本嘅，就算係因為我 Toho Cinema。都誇張㗎，佢本館咧都有十二間院，跟住仲有個別館嘅得唔得？咁我嘅哥斯拉二咧就喺本館睇嘅，咁望落去買飛嗰下都見到唔係話好大，即係大唔過好似三四百個位 IMAX 嗰只，咁但係起碼都有我諗200至300個座位，咁而且梯級式兼個屏幕相對香港起碼佢大過 Cinema City， 我諗都有一倍，咁而個畫面咧個質素呈現啊夠光喎，亦都。都咧個出嚟個顏色咧，我覺得鮮啲同埋利啲嘅 ，OK。咁啊配合喺呢套即係以呢、這個嚇、科技特技，又加上有呢個叫做用荷里活特技呈現呢個日本特攝風格呢樣嘢咧，咁我覺得即係冇得頂啦嚇。咁、至於現場觀眾反應咧，就大家都感受到戲院入邊嘅氣氛咧，大家都好投入。咁而我喜出望外就我都知道日本人睇戲咧，可能會比較少反應嘅呢樣就。 由我以往喺日本睇戲 ，even 係最勁嘅屍殺片場，我都係當年喺東京睇嘅。咁雖然笑片就應該大家都會一齊笑，咁但係你知屍殺片場都唔係話一個好正宗嘅笑片啦，係一啲黑色幽默啊。咁我都普遍覺得，就算日本觀眾喜歡呢套戲咧，咁但係都係會撳到比較低嘅個情緒，唔會話好似哇大家好開懷咁笑，咁不嬲個反應係會即係撳低啲。咁但係嚟到呢個哥斯拉咧，尤其是當佢去到最後，哇！跟住即係第三回合戰呢個三頭狼唔夠抽跌低，跟住再到阿莫斯拿發光咁出場嗰下，已經開始有啲嚇、有啲呜咁樣少少嘅歡呼聲。咁啊，最後莫斯拿就遮埋啦，咁啊跟住化成磷粉啊，塌著咗啊哥斯拉。咁嗰邊雙又啲骨啦咁樣又追條女，咁最後就追條女啊射爆架車啊，然後一個鏡頭影翻係先影，咁佢係先音響行先嘅。咁然後見佢隻腳已經變咗紅蓮哥斯拉，跟住一刻我好熱啦，跟住開始哇嗰啲建築物都融化，跟住隻腳踏出嚟嗰刻仲一個歪索，見到紅蓮哥斯拉出現，咁啲已經辣融啊三頭龍，總之嗰一幕一出場咧，全場係歡呼嘅。咁啊，即係呢樣嘢我都估唔到喺日本會即係感受到呢個咁好氣氛。咁出嚟個效果非常好，咁亦都係令我幾難忘嘅。咁呢個亦都係推介俾大家啦，即係離開日本可以即係揀一啲。即係我明白大家睇呢個吹氣版咧，直頭就冇字幕嘅，我意思冇英語字幕，冇日文字幕 ，Queen version，OK、okay?。咁如果你睇正式嘅日語字幕版，咁起碼都英語原聲。咁如果大家嚇對即係自己嘅英文水平有信心咧，其實日本睇荷里活片咧，你揀翻唔係吹氣版咧，其實就冇影響嘅嚇。咁、當然如果你睇翻日本本地嘅電影咧，就全部連字幕又係冇。又是 Queen version 嘅，咁啊，但系你問我即係感受個現場氣氛係唔同啲嘅。咁另外睇翻日本個文化咧，其實都諗個戲院八成滿啦。喺八成滿嘅人入邊咧，其實都有一成係套戲一完出 Mola 就已經走啦。咁但係講緊一成嘅啫。咁啊，戲院嗰時冇著燈嘅，咁佢哋黑住咁走，自己走。咁但係留翻喺度嘅人都會好耐心睇埋個 Mola。咁呢套哥斯拉就因為有埋個片尾啦。咁睇完片尾咧，未著燈就仲有埋配音嘅製作嗰個 Mola。咁而之後著燈啦，先走，咁都有剩翻九成嘅人。咁呢個就係嗰、那個日本個文化嗰、那個睇戲文化啦，得唔得？好，咁啊。咁另外一套哥斯拉咧，就我喺環球影城入面睇嘅。咁啊，側間咧我都有個不打遊記咧，專講呢個環球影城入面嘅叫 Cool Japan 啊。咁如果有去開環球影城，都知道佢會定期同環球影城咧日本嘅動畫 IP 咧會同佢crossover 啦，做一啲嘅 games 啦，或者係密室逃脱啦，或者係 4DS 嘅電影啦，或者係一啲 VR One 啦、VR Y 啊，即係意思過山車戴住個 VR 眼鏡，或者做一啲展覽，或者做啲舞台劇，甚至乎做過銀魂，做過一啲能劇嘅，得唔得？咁啊，總之會 crossover 做好多嘅特別嘅 show 啦 ，OK。咁今次 Cool Japan 咧特別在點解要擠喺不打電影時間講咧？因為今次嗰套咧就正正就係哥斯拉VS 福音戰士啊，咁呢個話夠過癮啦。咁大家都知道兩個品牌啊，哥斯拉都曾經喺暗夜壽明嘅執導，就係、是、呢個真哥斯拉。咁而福音戰士就係暗夜壽明嘅作品啦。咁兩個 IP 擺埋一齊，其實幾完美融合嘅。咁加上大家有睇真哥斯拉咧，最後嗰幕嗰條尾咧進化出人形嘅，好多人就話其實哥斯拉喺暗夜壽明嘅世界觀咧，就係仕途之母啊，或者叫做萬物之源咁樣，係呢個最高食物鏈上面嘅生物咁樣嚇。咁啊，所以變咗你話哥斯拉等於仕途嘅大佬咧，呢、這個肯定嘅，亦都冇人覺得有違和感。咁而佢正正要打福音戰士，好順理成。張啊，咁所以變咗呢、這個套戲就好吸引人。咁我去到現場咧，因為佢同期都做套戲嘅，就係、是《美少女戰士》，咁即刻喺《不打遊記》嗰度會講。咁相對《美少女戰士》咧， 真係少人睇啲嘅。去到哥斯拉咧，真係排曬隊嘅。咁我見就起碼要睇套戲要排50分鐘嘅。嚇、啊，咁我就好啲，因為我一早買咗 Express Pass 嚇、啊，快證，咁就我唔使等嘅，啱時間去到就一睇啦。咁呢個就嚇，咁 啊都呼籲大家，如果你去 USJ 環球影城咧，就一定要買 Fast Pass， 如果唔係你玩少好多嘢嘅。咁呢個稍後不大遊記再講。咁套戲咧，其實就留意佢嗰只哥斯拉咧，就唔係荷里活版嗰只。啊，荷里活版呢只咧，你留意其實佢個哥斯拉嘅身體入邊係泛起藍光嘅 ，OK， 咁啊，即係尤其是當佢出嗰個咩原子噴射嗰下咧，都係藍光嚟嘅 ，OK， 咁最大分別隻手咧，呢集咧，即係荷里活版本嘅哥斯拉咧會粗壯啲，正常啲隻手，咁但係真哥斯拉留意咧，佢個身體入邊好似熔有啲熔岩喺入邊咁樣啦，咁佢係泛起紅光嘅 ，OK。咁佢射出嚟嗰啲光色都紅色嘅，兼咧佢條尾好大分別啦，條尾佢係比荷里活版更長更粗，同埋佢係個尾嘅末端咧，其實佢呈現圓形嘅 ，OK， 咁但係去到荷里活版咧個尾尖嘅，咁呢個都幾大分別㗎嚇。咁另外阿真哥斯拉咧最俾人詬病就話佢隻手咧反而係縮細咗，而且隻手個爪咧就朝向天嘅得唔得？咁啊有少少個隻手嗰個樣又～怪少少咁樣嘅，咁呢樣就嚇、啊、就係、是、真哥斯拉。咁今集嘅 4DX 咧，其實真哥斯拉對戰 Eva， 即係風影戰士咁樣嚇。咁咧成套戲都係全動畫 ，OK， 咁亦都係主要角色啊，應該啊都唔係啊，應該佢連埋啲建築物都係 CG， 咁啊全動畫 CG 嘅 ，OK， 咁啊點樣叫 4DX 咧？就因為大家理解去過環球影城都知㗎啦，佢有個院咧就係、是、等於我哋而家嘅出邊戲院嘅 4DX 啦，即係會一組凳四張凳排一排，成排凳會喐嘅，會前後喐，會懸浮，會噴風，會著燈。會噴煙，另外又有條嘢揈你嘅 ，OK， 咁啊，其實即係等於而家你 MCL 嗰個 MDX 嚇、啊，即係仲即係似呢個呢個效果啊 ，OK， 咁而個古仔咧就我相信都唔係好多人睇過啊，咁所以變咗我詳細啲講個內容啦，咁而且係劇透嘅，咁啊大家留意啊，如果你話真係有機會再去咧，因為佢啱我哋個 Cool Japan 啱啱開始嘅啫，六月頭又去到八月尾嘅，咁所以有興趣都去啲話咧，如果唔想聽呢個劇透，可以跳咗呢個節啦 ，OK 啊，咁就全 CG 一開始咧就反而係因為大家理解要入去呢個 4DX 影院咧，就唔係直接入去坐低嘅，佢係會入咗去一個正常嘅廳大堂，企喺度嘅啫，冇座位嘅。咁企到密曬咧，咁而望上去上面個牆壁咧，你預佢嗰度咧個樓底都高嘅，大概有兩層樓。咁喺第二層咧就會有啲壁畫啦，咁通常就掛翻曬啲嗰個 brand 嘅嘢啦。咁如果去到係哥斯拉對科金戰士，咁又有科金戰士啊，又有個叫做第三城市嘅 logo， 咁另外又有哥斯拉啊，你見到佢嚇，咁 啊會有啲壁畫，咁另外會望上去二樓有個屏幕嘅，咁、那個屏幕不嬲咧都會先喺度企住喺度，大家抬頭睇咗嗰段片先 ，OK， 睇完啦，然後先再入去就係、是、坐低，然後就會開 show 就係睇嗰個 4DX 動畫電影啦，咁而且要戴 3D 眼鏡 ，OK 得唔得？咁啊，咁睇嗰段咩咧？通常梗係有啲同嗰套戲有關之前嘅一啲 video， 咁啊通常係都一啲 wallpaper 嘅性質嘅，佢又唔係話直接係拍套電影。咁咩叫 wallpaper 性質咧？就係、是、通常會有啲處境啊，扮曬你啊，即係如果你嗰個影院曾經做過，又譬如我龍珠啦、啊，上年我睇過龍珠嗰個叫咩 USJ 男咧嚇、啊，就打呢、這個第五個殺人嗰套都係喺 USJ 入邊首播嘅。咁另外之前有睇過，譬如《科金戰士》，其實都試過有次係《科金戰士 4DX》，就講初號機暴走。咁、啊、跟住二號機零號機打佢咁樣，咁啊租做我都喺入面睇嘅，係之前嗰套，咁啊效果好好嘅，咁啊值得大家睇嘅，咁 今次嗰條片一開始咧，反而喺個熒幕上就係一個地產樓盤廣告，再撚呢個新聞報導嚇，咁啊幾搞嘢喎！咁點解地產樓盤廣告咧？因為一開始咧就係描述緊呢個叫做新嘅城市，就叫做第三大阪。第三新大阪市啊 ，OK， 咁佢又唔係第三東京市喎，咁啊係大阪市喎，咁然後就話呢個咧係新建造嘅城市，咁就係咧個建造咧啊點樣咧，政府又用好多資源啊去重建翻啊昔日嘅繁榮啊，仲要入邊咧啊好安居樂業啊，兼咧呢個城市係設計嚟係貨試圖攻擊。咁佢喺個喺啲街道啊，有啲位置咧，當你如果試圖攻擊咧，係會升起咗一啲好似城牆或者一啲炮台嘅物體，咁而升高咗嗰嚿嘢一升上去，可能有成五六十層樓高嘅，咁啊變咗成咗啲圍牆保護住喺個圍牆入邊嗰啲高樓大廈，兼咧嗰啲牆嘅上面有個移動炮台嘅，咁啊仲可以攻擊個試圖，咁佢係一個咧完美可以防禦試圖城市，咁係一個地產樓盤廣告就啊 sell 緊佢入邊城市嘅安居樂業咁樣，咁啊跟住過播完呢個地產廣告咧，就啊另外佢就話，因為係for呢個試圖攻擊啦，佢亦都話咧喺呢個城市住嘅人咧，政府係會有架直升機。緊急避難咧，大家可以入去一架飛機，咁然後架飛機咧，你當係一個膠一個玻璃嘅圓形嘅位置啦嚇，咁可以好多人嘅，可以一次過上，譬如可能五六十人，咁然後嗰啲直升機咧，軍用直升機就會咧綁四隻角吊起咗嗰嚿嘢，就啜住咗喺個直升機底，咁然後就可以咧緊急時就逃入去呢啲地方救生艙啦，咁然後就會直升機帶你去安全嘅地方，就等到試圖襲擊完先再送翻你翻嚟，咁係一個咧好完善嘅政府一個受害即係一個災難應變啦，你可以話。咁點解要特別睇嗰架飛機咧？因為咧不嬲啲 4DX 嘅電影咧都係 roleplay 緊你自己嘅主觀視點嘅，佢唔係一個客觀嘅電影。OK， 咁所以咧不嬲由你嘅視點望出去咧，佢就要解釋究竟你係做咩角色。咁其實我哋嘅電影觀眾就係住喺呢個第三大阪市嘅居民 ，OK？ 咁當發生有事故，咁、那個時點咧就係嗰啲居民就入咗其中一個逃生艙，喺個逃生艙個玻璃望出去就係個電影個畫面啦，咁樣嚇，咁、啊、所以就解釋呢樣嘢。好，跟住嗱，而家都未入戲院㗎，仲喺戲院前面嗰個大堂入邊咧，咁啊就到播新聞啦，咁啊就話喺而家呢個時代嘅新聞報導啦，咁啊新聞報導先嚟咧就話喺個新東大阪市第三大阪市咧就話起翻嗰條我哋嘅深齋橋嗰條界橋，咁而就話有個落成儀式咁樣，跟住就話有啲人咁啊全部動畫，咁啊但係都畫得好靚嘅，亦都喺界橋當然有最出名嘅固力果嗰個招牌啦，咁而嗰條深齋橋嗰個位即係盜洞掘嗰個位啊，喺嗰個深齋橋嗰條河一路去咧，佢就呈現翻未來都市就好。好似卑温拿或者攻殼機動隊咁樣，有嗰啲咧，即係立體投射嘅 hologram 咁喺個兩河嘅河兩邊咁啊賣緊廣告啊，有啲品牌喺度喐緊咁樣。咁呢個就係嗰個界橋成立，咁啊有個 Y shot 見到而家嘅深齋橋未來嗰陣時個呈現翻。咁亦都我見到係有呢、這個咩好似蟹啊，即係好似咩極道樂啊，極道蟹，同埋一蘭拉麵都有嘅嚇，咁啊叫做呈現翻呢個嚇新大阪市，咁啊叫幾過癮啦。咁而當報講緊呢個界橋成立典禮嘅新聞報導咧，突然之間就緊急消息，跟然後就話哥斯拉出現咗喺呢個新大阪市，咁然後就叫啲居民啊要即刻去避難嗰啲避難倉，咁我哋政府就會運你去安全地方咁樣，咁然後就完咗呢個新聞報導。咁然後就開門，就大家入去個戲院坐定定，坐好曬啦，然後就播。咁一播咧，你就已經係我哋作為呢、這個居民啦，就已經入咗去嗰個 逃難倉啦。咁個視點就由個逃難倉望上去，咁然後就三二一出發，咁就個逃難倉喺地底嘅，咁然後就會經過一個噴射通道啦，一噴噴出嚟邊度咧？一出嚟其實就正正喺界橋嗰條河嗰度走出嚟嘅，然後就個直升機就會伸四個纜索住個嗰、那個逃生倉，咁然後你就黐咗上架直升機度，咁你變咗你個視點咧就會由個界橋升咗個倉啦，然後就穿過界橋，喺個界橋上面飛過，然後就一路經過咗固力果啊，咁樣一紮一攔拉麵啊，咩極度蟹落啊，然後就向上飛，然後歪縮就見到啲高樓大廈，跟住然後就喺呢個視點就會見到個第三大阪市嗰個防禦系統咧，嗰啲圍牆就升起啦，跟住就有啲炮台啦，跟住一齊打啦，咁去邊咧？跟住就望去左手邊，哇！咁嗰只真哥斯拉就烏大隻咁樣行出嚟，咁啊跟住一路射一路射，咁然後啊，梗係先嚟呢啲 4D 時機玩喺個直升機喺呢個咁樣嘅攻擊狀態，就去啊低飛個低過啲炮台，喺個高樓大廈度穿梭啊！另外你亦都見到有其他嘅直升機。都係帶住啲倉嘅，咁啊 OK OK， 咁啊跟住哇好驚險，飛到咁啊有啲叫做 4D 時懸浮嘅，咁啊之後咧咁梗係哥斯拉，哇咁啊繼續行埋嚟，咁啊跟住就發覺就有意外，咁啊個直升機咧就中咗彈。咁啊，應該唔知流彈定係有啲咩意外啦，咁啊爆咗個引擎啊，斷咗條索，跟住個纜倉跌咗落地下，炒咗落個地下嘅。咁啊，跟住然後就點咧？咁啊，跟住哥斯拉點知又已經行到埋嚟喎，就即將踩只腳埋去。咁你記住，你係睇緊個主觀視點啊，只腳爭啲踩落去個倉嗰下咧，跟住就有人救走咗個倉。咁我再睇翻，原來就係初號機嚟到。咁跟住咧，然後我哋就知個畫面。咧就係初號機揸住咗我哋個倉，咁個畫面就由初號機望翻出去啦，就會見到有二號機同埋零號機，就兩個合戰呢個真哥斯拉。咁呢個先嚟講講啊，咁嗰、那個初號即係 Eva 嘅設定全部都係 CG 嘅，咁我自己就好似上次睇。《科幻戰士》嘅 4DX 咧都係 2D emulation， 不過佢係要帶 view 睇，即係變咗做 3D 嘅影像。咁但係本身都係 2D emulation， 再加震耳啊 4DX 嘅效果。咁但係今集咧係全 CG 嘅，即係簡單嚟講咧，連嗰、那個Eva 嗰三部機咧都係全 CG。咁我就覺得做 CG 嗰啲反光位啦，佢嗰個 texture 啦、質感啦，同埋出嚟個效果好好。真係成嚿睇到係好立體，好立體感應該話嚇。咁而個真哥斯拉亦都係全 CG 嘅，哇咁好大隻啦。咁佢哋三個試圖啊點樣打佢咧？就真係就又會出炮啦，即係阿零號機就出炮啦。咁啊跟住初號機又會跳，就會跳佢哋會打噶，衝埋去，跟住又會跳上個龍頭度啊，找佢個龍頭，跟住又會咁。但係嗰個哥斯拉好勁啊，條尾一發咁啊撞開其中一個二號機咁樣飛埋去，咁二號機又會開槍咁之類。咁啊總之有啲咁樣混合戰爭。咁之後咧混亂之中咧，咁啊又係幾嘢啊爭啲俾條尾發到之下，又初號機救我哋咁有啲震動畫面啊，跟住你知現場又會爆煙啦、啊，跟住又會爆火啦、啊，跟住又會爆即係閃電啦、啊，又會閃燈啦、啊、等等咁樣嗰啲效果做足嘅。咁總之咧三個。即係科幻戰士就打哥斯拉，咁但係哥斯拉其實咧就冇乜還拖噶，應該話佢冇噴射嘅，亦都係冇主動打佢哋嘅，最多都係被動地鞭下，揾條尾罰下佢哋咁樣。咁點解我咁講咧？就因為之後就情況就好似呢個復仇者聯盟四，突然之間哥斯拉乜都唔理。就唔理科幻戰士，然後就向住個天，突然之間就儲能量。咁記住啊，呢個係真哥斯拉啊，佢噴出嚟嗰啲紅色啊，得唔得？咁啊條尾啊著咗紅色，跟住全身透紅，跟住飆向住個天，就噴呢個紅色嘅極光。咁啊，然後哇咁啊，初號機都報告就話：喂，究竟發生咩事咧？ 點解射緊咩目標呢咁樣。咁呢度我講漏咗啊，之前嘅新聞報道除咗講呢個界橋嘅成立典禮咧，佢話其實地球係有個小行星咧，即將好接近地球咁樣。咁有個咁樣嘅報道，咁如果講到咁大家都知道啦。原來呢個哥斯拉對福音戰士，其實係哥斯拉同福音戰士合戰，合戰邊個啊？又係三頭龍啊！咁呢樣都幾有驚喜啊！因為咧喺電影嘅 poster 同埋之前都冇人透露過，其實呢套哥斯拉 vs 福音戰士係兩人兩，即係佢哋兩批人係合戰三頭龍。咁講開，原來嗰個小行星入面其實就係三頭龍，咁又係外星生物嚟到襲擊地球。咁所以咧，哥斯拉噴嗰下激光咧，射咗上個雲度。咁其實就係、是，咁喺個雲度就出現三頭龍啦。咁三頭龍又係全 CG 嘅，咁我又覺得個咁佢係傳統三頭龍嚟噶，即係意思咧唔係而家 Netflix 見到嗰個叫做哥斯拉咩畫星嗰套動畫咧，咁嗰套啊 2D rendering 3D 啫嘛，咁、那個三頭龍仲離譜啊，閃電嚟噶嘛，得啲光嘅啫，唔得。咁呢只咧三頭龍係荷里活嗰只嘅，你可以話，咁就係傳統三個頭兩條尾，三個頭又有唔同性格，又有對大翼咁樣，咁啊成隻飛落嚟就同哥斯拉抽。不過咧個 size 上咧，呢套嘅三頭龍就大隻過真哥斯拉，我諗起碼都2至2倍嘅，擘開到翼咧，直頭哇3倍都有。咁啊個感覺哥斯拉就都要唔係好夠臭。咁啊跟住當然三頭龍嚟到又會同佢埋身肉搏啦，哇打到啲嘢爛曬啦，跟住我哋又會咧另一架直升機過嚟啊綁翻住我哋個逃亡艙，跟住然後就哇飛機又會喺個兩個哥斯拉即哥斯拉同三頭龍大戰中間穿插，咁有嗰啲畫面咯，咁啊做到好緊張刺激嘅。咁跟住咧，然後就福音戰士都知道原來三頭龍先係最後大佬。咁啊，跟住就真係哥斯拉同福音戰士合戰啦。咁啊，哥斯拉又會打住啊三頭龍，咁跟住啊初號機又喺後面搞啊，打佢條尾啊，跟住又會嗰邊合戰。咁啊，打咗幾場嘅動作啦，咁啊幾緊張刺激嘅。跟住咧，然後就到阿哥斯拉又噴呢個原子吐射，咁但係阿三頭龍咧對翼冚埋咧擋到嚇，跟住再噴電，咁啊哥斯拉又跌低咗咁之類，咁跟住混亂關頭咧就嗰邊又開槍啦，打三頭龍咁樣啦，咁跟住咧然後就其中一個就係嗰個直升機又幫Eva 手，跟住 Eva 又找住個直升機，跟住又飛上去，又同三頭龍喺上空啊空戰咗一輪，咁有啲畫面睇下嘅。咁啊，最後就跟住哥斯拉再出呢個原子吐息，咁啊制衡住三頭龍嗰條閃電，咁啊電對吐息咁啦，你當咁跟住然後咧，我最後混亂之中咧就初號機咧去咗大阪嘅通天閣，咁呢個留意啦。咁大阪通天閣咧，其實喺即係天王寺附近啦，咁就係一個唔係好高嘅塔噶嘛。咁原來咧，佢喺個塔嘅入邊咧，佢就話初號機企到埋個塔度咧，就高過塔嘅。佢講即係佢個 size 又 OK 啊。咁今次就話講初號機原來喺個塔嘅中間咧，掹咗把劍出嚟得唔得？哇！咁呢樣嘢，我覺得即係喺嗰時即睇開《風戰士》嚟計，我覺得幾有創意。咁佢就終極關頭，初號機喺個通天閣度就咁個塔嘅中間一嘢掹咗把劍出嚟，然後就企上去就同二號機同埋零號機咧點樣就做個等啊背對背咁樣，跟住一嘢就托住佢，初號機飛上去就一 把劍斬咗落去啊三頭龍其中一個頭度，斬甩咗。咁然後嗰邊傷就因為佢本身係閃電就對緊個原子吐息噶嘛，咁啊最後唔夠抽，咁啊個能量少咗個頭咪弱咗咯，跟住就中原子吐息咁，咁就嗰個師奶三頭龍咪就咁搞掂咗。咁當然4DS 呢套戲啊講緊都係十分鐘嘅啫，咁啊冇咁多起承轉合，亦都唔會話太複雜噶啦。咁但係齋睇呢個戰鬥場面咧，咁我覺得係幾值回票價嘅，咁而且咧，亦都係個畫面就緊張刺激，喐得好勁嘅，咁呢樣嘢啊，值得嚇、推介俾大家啦，有機會去嚇、大阪環球影城嘅，咁啊，即係值得睇嘅呢套嚇，得唔得？咁好，咁啊，講完曬哥斯拉啦，咁啊，講翻套就啊韓國嘅恐怖片啦，咁就叫做0.0黑之招魂。咁其實黑之即咩一個 M 跟住 Hertz 啊 ，OK， 咁啊佢就話點解0.0呢個 M Hertz 咧？其實就話如果人嘅腦電波，佢話喺神秘學入邊嚟講啊，如果係接近降到去0.0黑兆，即係呢個咁樣啊嘅呢個數值咧，就話會最接近地見到鬼。或者被鬼上身，咁就食呢個位咁樣。咁套戲入邊又講咧，其實係一班韓國嘅啲神秘學嘅學會啊嘅人，咁啊想挑戰咧一間咧即係好出名嘅鬼屋。咁啊鬼屋一開波咧就未有呢扎僆仔出現，就先嚟間屋已經咧請咗個巫女就去做法事啊，想諗住叫做收服呢只女鬼。咁嗰間屋其實我啊講講啊，其實唔係好大啫嚇。咁呢套戲其中一個缺點就係佢間鬼屋實在太細，咁咧一眼睇曬啫。咁啊三間房有個廚房，咁間屋咧其實你預係啲好正常、好簡陋嗰啲，好似木屋嗰類咯，即係唔係啲石屎屋，又唔係好現代嘅，一啲韓國舊式嗰啲木屋咯。咁啊即係墊高咗，咁跟住有幾對門咁樣。咁但係咧話講咧，當年就話間屋已經係以前㗎啦，就個有人喺上面吊頸。咁但係吊咗好耐都冇人知道，身體咧就腐爛咗，所以就跌咗落嚟。但係個頭咧就仍然吊咗喺條繩度，咁個身就腐爛咗，就成隻成個腐屍咁喺佢下邊，咁樣有咁嘅畫面。咁然後之後咧就話成日入邊就有嗰隻長髮嘅女怪咁樣。咁啊，一開始咧就嗰個巫女咧就做法事，諗住要招佢，即係降服佢啦。咁然後就一路做法事，一路做法事，個巫女跟住就噼啪，跟住然後就巫女就行入間房，唔係做做下，對門又自動開咗。咁啊，巫女就話：啊，唔使驚，繼續彈音樂，等我入去收服佢。入到去，對門就閂咗。跟住就梗係例賽聽到慘叫聲啦，咁然後咧再其他啲工作人員再開門揾燈照入去咧，就發覺咧個嗰、那個巫女啊，俾人哋好似夾硬扭咗個頭，又扭咗條腰，咁啊話個頸同條腰都扭斷咗，咁啊死咗，咁然後就出呢、这個戲名啦，得唔得？咁然後就到現代啦，咁現代就話係一班神秘學嘅學生。咁啊，知道咗個想挑戰呢個鬼屋，咁佢就會咧去做咩咧？佢一來會拍呢個 YouTube 片啦，又係想做網紅啦；二來亦都會帶啲儀器又過去 check 下。咁佢啊，其實就講啊講得好似好科學啊，咁但係佢啲儀器啊流流地嘅，都係咧會喺個鬼屋出邊就搭個帳篷，然後又會裝好多閉路電視，同期又會咧 check 住入邊啲聲音，同埋就話咧會 check 住入到去有個會揾一個嘅成員就喺入邊瞓覺，咁就話咧唔知用啲啊我唔記得用啲咩，好似用啲蠟燭啊唔係蠟燭嗰一開始。用啲鹽啊，係啊，一啲粗鹽圍個圈，佢又話啲鬼咧就會喺個圈入邊，咁咧就然後就入邊有個人瞓覺，只要佢個腦電波去到0.0呢個黑 mHz 咧，就會鬼上身咁樣，咁佢就測試下究竟會唔會。咁然後就嗰個人咧瞓覺又會帶住個腦電波儀器，咁喺出邊喺個 mon 咧又會監控住，咁你當係咁樣嘅。咁啊就係咁咯，咁個女主角邊個咧？其實女主角咧就係話呢個 A Pink 嘅成員鄭欣地 咁啊，男主角就係韓國男團 Infinity 啊，應該係嘛？成員李成烈啊，咁坦白講，我唔係好熟韓星啊。兩個雖然我睇好多韓國電影，但係都係電影嚟計新人嚟嘅，咁兩個我都未見過，我都唔識。咁但係鄭欣地本身咧就索嘅，亦都係後生嘅。咁但係佢個樣咧，其實我睇翻 Google Image 咧，其實佢就平時就好好笑容。亦都幾讓自己甜味，但呢套戲咧，佢就飾演一個咧本身阿媽係有靈力、有法力，又幫人哋嚇、啊，即係可能又係幫人哋除魔伏妖咁啦，你當係咁啦。咁但係咧就啊，不過其實佢後屘有講啊，原來嗰個死咗個巫女其實就係佢阿嫲嚟嘅嚇，你當係咁啦。嚇、啊，後屘有解釋，咁啊，所以變咗佢世世代代都有法力嘅。咁而佢咧，原來就天生有陰陽眼，也一直都會見到鬼。OK， 咁呢個點表述呢？由一開始啊，男主角出現，咁女主角一開始係喺個 Starbucks 度，你當係做咖啡咁樣，即係做一個侍應啦。咁男主角就冧佢嘅，咁但係就係佢同學嚟嘅，咁啊會成日喺個咖啡度出現咁樣。咁佢一開始就見到個男同學，咁然後就會發覺個男同學側邊就坐咗個僆仔。OK， 咁其實就冇乜嘢嘅，不過就之後佢哋兩個就放工啦，一齊又約翻學，咁一路行咧，發覺個僆仔咧喺後邊咧跟住佢行嘅，咁我嗰陣時都覺得有啲嘢啦，咁後期就知其實原來嗰只咧係阿男主角想當年害細個嗰陣時啊，童年時就害死咗佢大佬，咁呢個其實佢大佬靈魂嚟嘅得唔得嚇？咁啊呢個後話啦，咁然後啊兩個咁佢喺入邊咧飾演，因為有呢、這個叫做即係你當可以陰陽眼啦。咁阿鄭欣地呢個女主角，佢個性格咧，套戲入邊咧就變咗好陰沉嘅，亦都咧會成日會敲黑面嘅。咁佢個演繹咧，你問我又唔係即係都幾西口西面，亦都冇乜表情嘅。咁啊麻麻嘅個演技嚇。咁啊當然就其中好大個位啊，講佢一早隻眼已經見到啲鬼啦。佢至少見到，雖然佢知係鬼，咁但係始終都會驚嘅。咁佢反而喺個表達驚恐嗰個表情咧，就算叫做得 OK 咯。咁就係咁嘅啫，全程都係咁。咁套戲咧，你問我咧，就最估唔到咧，表面開頭都叫做有啲恐怖。咁啊，跟住去到。真係個鬼屋啊 ，set 裝備啦、啊，咁之前講佢咧就證實佢有天眼咧，除咗嗰個僆仔，咁啊講佢話去到嗰個鬼屋之前就去個士多店買嘢啊，咁啊買定啲補給，佢哋仲會喺個鬼屋即係未入夜之前啊喺出邊燒烤咁樣，咁買定啲物品啊嘢飲啊，嗰時個士多知道佢外來嚟就問佢去邊，咁佢一知道原來佢間鬼屋呢個士多老闆鬧佢啦，咁啊鬧佢嗰陣時其實之前嗰個女主角喺出邊咧就見到一個女仔就吉吉地腳。只腳就有啲血嘅，跟住行咗入士多，咁然後佢跟住行入去，發覺就唔見咗個女仔，咁然後咁樣去表述，其實嗰只係女鬼，咁而嗰個女仔就應該其實呢度啊斷咗線嘅，套戲後屘又冇交代嘅，啊，咁啊咁我估呢個士多嘅女鬼就表達啊女主角有陰陽眼咯，咁但係實情就我以為之後同佢件事件會有啲關係，甚至乎會唔會啊呢、這個女仔同佢當年吊頸嗰個女仔會？唔會有關係，係咪 friend 咧咁樣？咁但係最後斷咗線。咁然後就咁嗰只女鬼個表述咧，就係長頭髮、紅色眼珠。咁佢因為係吊完頸，個頭都仲吊住噶嘛。咁所以咧個恐怖嘅陳述就係條繩吊住個頭，咁或者個頭就係個頭喺度飛，又或者係一個。長頭髮好似精子，但係紅色眼睛，但係又唔遮住啲頭髮，唔係遮住塊面嘅咁樣嘅表述嘅，得唔得啊？咁但係喺呢套戲咧，就其實個女鬼出現咗一粒樣樣嘅啫，就唔係好覺嘅。咁啊，曾經佢就幻化成一隻烏鴉 CG 畫嘅紅眼睛，咁但係咧就對翼飛，咁啊曾經變過只烏鴉咧就吸引啲男仔。入間屋入邊就嘗試想捉佢咁樣，咁你當係咁啦。咁個過程其實就先講，除咗男主角、女主角，其實就仲有神秘學 個會咧，仲有三個啲師兄師姐嘅，其中一個咧咁啊係叫做五男就兩女，咁啊女主角男主角啦，跟住嗰兩男一女咧，兩個男仔都中意嗰條女嘅，不過就有個唔認啦。咁你預定嗰兩個男仔就一個係你當係即係大師兄啦、組長啦，負責做指揮啦，咁佢就同另外嗰個女仔拍拖，咁另外嗰個女仔好誇張啦，咁啊特登揀咗個最青春，亦都身材最好，亦好誇張嘅對波，咁啊亦都咧同男隊長咧就有一手嘅 ，OK， 咁但係咧另外嗰個男仔咧其實就成眼超超，咁後屘又講佢暗戀佢好耐，咁啊做兵咁嗰啲衰嘢。咁嗰個咧就係雖然係有啲下巴飾演，咁但係又講佢又好大隻嘅嚇，咁啊亦都係勇字當頭嗰只嚟嘅，得唔得？咁啊三個，咁啊男主角嘅性格就有啲柔弱，又話講佢入呢個神秘學咧，純粹就為咗可以親近女主角咁啊，你當係咁啊嚇。咁跟住然後就於是就真係瞓，咁至於邊個瞓覺去俾鬼上身咧？其實就係嗰個大波女主角，大波嘅師姐啦，應該嚇。咁啊，咁佢就反而佢飾演鬼上身啊，做得幾好喎！即係又係配合好似屍殺列車咁樣咧，哇！成個身趌起啊，跟住又會扭曲啲關節啊，隻眼又戴咗白變咗白色奶白色啊，咁樣你當係咁啦。咁啊～總之，宏觀嘅演繹就係咁啦。咁嗰個大波女咧，一開始咧就扮鬼上身，原來就冇上身咁樣，又有呢啲咁嘅狼來了嘅故事。咁但係之後啊，當然就跟住啊，個男嘅又同佢入邊。雖然有閉路電視啊，但又忍唔住又過去陪佢，跟住又攬住又喺度打車輪嘅。咁另外嗰個男仔啊，梗係出邊睇住個芒啊，唔妥咁樣。咁但係嗰段時間咧，女主角其實佢因為有陰陽眼嘛，佢一早喺間屋已經見到個女鬼啦。咁兼咧就見埋佢阿嫲，得唔得？咁佢阿嫲咧出現咗，咁開頭我哋未知佢阿嫲啦，就以為嗰隻老女人咧又係女鬼啦。咁啊，跟住就曾經有畫面咧，就話女主角好驚。跟住就個阿嫲咧就伸隻手揞住個口，其實就叫佢唔好理，就唔好講，總之就唔好出聲咁樣。咁佢自己一個人好驚，隻個樣好驚震騰騰。咁於是就揾咗阿男主角就喺牀側邊陪佢咁樣。你當係咁啊？咁啊，咁但係兩個冇搞嘢㗎，即係叫做陪住佢瞓咁樣解啫。咁跟住後屘咧，當然就戲假情真啦，以為冇鬼，誰不知就真係女主角就仲冇就上身。咁啊上咗身之後又唔知點樣出出入入又行出嚟又剩，咁呢套戲其實最大嘅缺點咧就係話只鬼一開始咧其實佢唔使上身都可以殺到個巫女噶嘛，咁但係到佢呢招叫做巫巫唔上身殺人，其實就係一開始出現咗，但係之後表述呢只女鬼嘅能力咧係一路講就越嚟越低嘅，咩意思咧？後期佢殺人咧，嗰條佢上咗嗰個大波女身咧，佢殺人都唔係個大波女直接殺過，佢係要配合翻呢個大波女，又要俾翻個幻覺個男仔，等個男仔咧自己自殺嘅，咁啊等得好前前，咁跟住曾經有個撲係啦，個女仔咧就話講佢上完身之後咧。就吸咗入去個，俾人哋扯咗入個灶底，咁跟住原來後屘發覺個灶底咧有條路通咗落去，就係嗰個木屋個地板，咁於是就男仔唔知揾嚿石又鑿開個地板，最後喺個下邊又見到啲頭髮綴住個女仔啦，咁後屘又掹佢，終於又掹到佢上嚟，咁跟住又走嘅，得唔得？咁套戲咧抖抖前前，因為其中一個缺點就係間鬼屋太細，佢又唔似《風雲院》逐個逐係成個一個你觀眾睇唔透嘅基地，咁變咗入邊你可以周圍穿梭，周圍。揾里里外外會緊張啲咯，咁因為個鬼屋一眼見曬，你得個兩三間房，咁你好快就冇嘢好拍，咁佢就安排喺個鬼屋入邊之後係會救翻個女仔，然後就會揸車去咗當地嘅醫院，咁喺個醫院度咧，女仔醒翻。咁但係去之前咧，咁、那個女主角又幫手啦，咁揭垮咁樣，咁總之糾纏好耐咧。雖然有女鬼出現，亦都知道上咗嗰、那個大波女身，咁但係咧 咁耐都冇人死，咁已經過咗差唔多一個鐘頭零三個字，就仍然未有人死嘅，咁亦都犯咗即係呢個恐怖片嘅大忌啦。其實就唔應該太遲死第一個人啊嘛，嚇、啊！咁當然你話個巫女一開波已經死啦，頭五分鐘死咗，咁但係呢個係之前嘅事啊，都係背景啫。喺實際個套戲嘅時間軸咧，一個鐘頭零三個字先叫先死第一個男仔，咁啊真係實在太耐啦。咁至於點樣死咧，其實都係喺個醫院入邊個女主角啊，大波女主角。啊！即係大波女醒翻，咁醒翻佢又冇記憶嘅，亦唔知道發生咩事。咁但係咧喺阿女主角嘅眼入邊就會覺得其實佢知道只女鬼上咗去山。咁跟住後屘 kick 咵咁樣咧，然後就又有啲嘢啦。咁啊跟住後屘又講佢點樣又 call 其中冧佢嗰條男仔上去間房，咁啊諗住個男仔又得米有得有嘢搞。點知然後就後屘又 kick 咵咁樣，跟住最後又失咗蹤。跟住然後又講佢又同個冧佢條仔嗰晚又唔知點樣，後屘又 kick 咵咁。咁佢點死呢？原來係俾個幻覺佢哋，就等佢哋咧對於以前做過嘅罪孽有啲悔疚。咁啊，男主角原來即係唔係男主角，即係冧嗰個大波女嗰條仔咧，就話唔知點樣就喺個泳池度又曾經有啲咩咩預力啊，救唔到人，點樣冇救過一個人，咁啊浸死咗個人咁樣，之後後屘自己跳咗落個泳池啊浸死。咁另外嗰個男隊長嘅仲離譜，就話講以前係車死個人，跟住後屘又見翻嗰個人咁啊揸車抄車死埋咁樣，咁總之咧搞咗好耐先叫死兩個，咁於是咧女主角就知道女鬼上咗嗰個身，咁而嗰個大波女都有揾男主角嘅，咁、那個男主角然後先知就原來個男主角個就係、是、個細佬。唔係細佬，即係嗰個僆仔咧，其實就係阿男主角童年時個大佬。咁然後佢就一輪遊説咁啦，佢又自己悔疚，最後想吊頸自殺。好彩女主角翻到嚟，咁啊叫解咗佢嗰條吊頸嘅繩，咁啊冇事咁解啫嚇。咁但係之後咧，咁啊女主角當然就知道。隻女鬼啊，點都要嚇，唔殺佢哋又唔罷休。咁於是點咧？咁女主角就決定用佢嘅能力兼 call 佢阿嫲，即係佢阿嫲上嚟幫拖。咁啊，主動出擊就去翻嗰個鬼屋，就大戰嗰隻女鬼咁樣。咁所以變咗，你預個劇本都薄弱，就因為間鬼屋太細啦，佢啊特登造就喺個鬼屋。反而就冇殺過人，但係之後就去咗醫院，喺醫院嗰度反而係整啲鬱鬱癢癢啊，又幻術啊咁又成，咁後屘發現死咗兩個人啦，然後最後就解大長龍鳳，咁啊就帶翻佢，就帶埋即係意思啊，帶埋個大波女啊，去個鬼屋，就叫個大波女咧繼續瞓喺嗰個圈入邊，咁然後就啊就然後又邊咧？咁究竟點啊？咁原來就係個個大波女就會擘大個口，跟住咧就上翻佢大波女身啦。咁然後就係點咧？就女主角瞓喺個圈入邊，就調翻轉就阿嬸佢個阿嬸，即係佢個婆婆上啊女主角身。咁然後又變咗咧，係女主角同個大波女咧，就其實係背後就係阿婆婆同嗰只女鬼。咁竟然咧出現咗一場就係兩個喺度講數。咁啊，就一路講述住個阿婆婆咧，好霸氣喎，直頭指住佢話：你唔識得講咩？又乜乜乜乜咁，跟住就一路拿啲嘢鞭打阿大波女嘅。咁好鬼，表面又好搞笑，實情就全場恥笑。咁啊，有場咁樣叫鬼嘅古惑仔講數戲。咁啊，即係睇咁耐恐怖片，我都第一次會睇到呢啲咁嘅場面嘅啫，真係～氣氛好壯，亦都感覺好奇怪。咁啊，跟住打，最後終於打到隻女鬼出嚟，現咗形。咁跟住後屘咧，又唔知點樣搞嗱，同埋其中一個 point 咧，原來佢咧要對付隻女鬼好簡單嘅，只不過因為佢哋招魂咧，其實講漏咗，要佢哋招魂0.0個 mHz 咧，其實仲要話要遇啲咩珠光浸住個公仔，跟住個公仔又要咧仿效翻嗰個女鬼吊住嗰個公仔，咁所以咧最後就個公仔只要你燒咗佢咧，只鬼魂就死嘅。咁我都拗曬頭， 本身隻女鬼都存在啦，咁你見佢女鬼喺冇唔使上身都殺到人嘅情況底下，咁你純粹擺個公仔就招佢啫，咁點會個招佢個公仔變咗佢嘅弱點嘅啫，拗曬頭。咁啊總之個 point 係 keep 住，咁啊打打好前前，搞咗好耐，最後就男主角最後真係由啊女主角個大波女就攣住啊男主角，咁跟住後屘 keep 啦，我都唔記得大波女後屘係咪死咗。好似都死埋嘅，咁最後就剩翻男主角、女主角，咁之後就終於就捉咗隻鬼就出咗嚟，咁跟住兩個抖抖纏纏，咁最後又拉咗佢落個地下個窿度，咁跟住後屘咧喺個窿入邊咧，最後終於男主角點到火，燒到個公仔呢，咁就冇事，咁最後咧就得翻女主角、男主角。兩個，咁而就係男主角個對於佢大佬嘅事又放低咗，咁亦都兩個又拍拖，咁啊面向呢個正面嘅人生咁啊完嘅，咁啊但係去到最後一幕咧，先解釋原來男主角喺地，佢俾人捉咗個窿度啊嘛，咁喺個窿入邊嗰下，原來隻鬼已經上咗男主角身。咁女主角喺好開心，諗住同個男主角拍拖嗰下 ，check 唔覺意撳到個電腦，就話影到跌咗入去個窿入邊嘅閉路電視咧，影到條片就係男主角喺個窿入邊，俾啲頭髮入咗落隻耳仔度，咁然後佢又好驚，擰翻轉頭就見到男主角，然後出字幕，咁最後即係交代原來個男主角咧就係俾只女鬼上咗身。去扮翻冇事咁樣，咁啊一個叫 open end 咁樣啦。咁但係整體嚟嘅，你問我咧，喺個恐怖層面咧，一開頭嘅營造咧，其實都麻麻嘅啫嚇。咁啊到到之後咧，好冗長嘅查案過程，好冗長嘅鬼出出門門都冇死過人。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咧成套戲啊兜兜轉轉，第三就無地頭變咗古惑仔講數。第四到最後啦，原來燒個毛公仔就搞掂，咁啊即係總之好粗疏，亦都係後期就冇乜驚嚇效果，來來去都係玩嗰啲頭髮啊，啲 CG 頭髮一樣樣啊，扯住佢咁樣，咁佢都好鬼流嘅，你問我，咁啊即係整體套戲咧就悶到即係抽筋嘅，咁你問我咧，中意睇恐怖片或者中意睇神秘學咧都唔使入場㗎啦，咁佢入面似自圓其說嘅理論咧，係咁依個男主角叫講一講嘅啫，其實就冇深入研究過，亦都冇認真去講佢個背後嘅設定嘅，咁所以咧個女鬼最後究竟點咧？又冇講過女鬼點解要自殺啦，又冇交代啲咩恩怨啦，咁啊士多條女又斷線啦，咁啊變咗套戲都係一套劇本好淺薄，亦都係如果相對《風雲院逐個捉》咧，我寧願《風雲院逐個捉》會好睇好多，起碼緊張刺激好多。娛樂片嚟計，佢做翻驚嚇片做到嘅嘢，咁呢套咧兜兜轉轉，咁啊你問我啊冇乜驚嚇位嘅其實。啊、最多只有嗰啲頭髮啦，叫陰森少少，咁啊自己考慮一下應唔應該入場啦。